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动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想在那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方志远掰开了叶枫的手，试图把他推开。 叶枫站起来，又羞又臊。方总，我只是舍不得你走，我一直喜欢你。方总，如果你就这么离开了公司，我该怎么办？ 平时有些内向话也不多的叶枫，如今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方志远诧异不已。叶枫，要是我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我向你道歉。 啊，没有没有，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在你离开之前和你。叶枫靠着方志远的办公桌，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不是吗？ 虽然我离职了，但我们还是朋友啊。 我都想好了，方总，不管你去哪里，只要你愿意，我都跟着你。 叶枫，你在启明发展的挺好，你放心，我的事儿不会连累你的。 方总，你还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我喜欢你。 我已经结婚了，叶枫。 是啊，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叶枫说完扭头就跑了。 方志远看着叶枫的背影，这个年轻的女孩突如其来的告白让他的内心有些沉重。手机响起来了，这个来电让方志远更觉得诧异了。经不住对方一再的邀约，他决定去会会电话那头的那个人。 来电话的是启明通讯的老对手，一家本土通讯公司的老总。老总姓牛，人也确实如他的姓氏，牛气哄哄。为了抢占市场，牛总以前没少给启明出阴招。两个人约好在启明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老远的隔着落地窗，方志远就看到了牛总和他新买的帕拉梅拉。 见了方志远，牛总一脸的欣喜。方总啊，听说你辞职了？好好好，辞职了咱们俩才能合作嘛。哟，这消息传得还挺快，改个价吧。牛总，你这个话听不懂啊，带上你的客户资料来我公司，去他的销售总监，我直接给你挂个副总啊，改个价。方志远笑了。牛总，你开玩笑的吧？我像是开玩笑吗？嘿，我告诉你，我连劳动合同都带来了。带着客户资料到你公司，你给我高薪高职啊？对啊，那我索性开一口价，直接把客户资料卖给你得了。哎，也行啊。方志远一下站起来了。牛总，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再不济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吧？带着客户资料到你们公司，我还想不想在业内混了？我还有没有职业道德了？跟我讲职业道德，方志远啊，这个世界只有输和赢，去他的道德！不好意思，牛总，咱们俩还真不是一路人。你好激动了，有什么好激动的？你可真把回自己当回事儿了，你瞧你，是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方志远扔下了两张百元的纸币，喊了声买单，纷纷离去了。 牛总笑着晃着手里的车钥匙说，行行，算你有骨气，不过我倒是想看看啊，你接下来能找什么样的破工作。 下午方志远回到公司，再见到叶峰，两个人都有些尴尬。方志远和底下的人打个招呼，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好，便离开了公司。熙熙攘攘的街头，天气日渐和煦，不少女孩都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夏装，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相比之下，穿着灰色西装的方志远走在人群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方志远双手插在兜里，像刚刚大学毕业那年一样，他无所适从。那个时候，周宁静跟这些女孩差不多的年纪，青春的无畏都还写在脸上呢。 周宁静始终鼓舞着方志远，志远，你那么棒，一定能够找到特别好的工作。 是啊，想起来这些年，自己的努力，你多半就是因为不想让他失望。两个人找到了工作，不久就结了婚。就像母亲于大敏说的那样，周宁静是个无可指摘、无可挑剔的妻子。结婚之后不过三年，他们用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按揭了现在的这套房子，不大，只有70平，就是这样，装修的钱还是向别人借的。父母听说他在城里买了房，懂了要搬来和他同住的心思。就在他压力山大、左右为难的时候，自己的妻子又有了新的规划。 志远，这房子太小了，公婆过来住也不方便，再说了，我们工作那么忙，也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呀，是吧？要不这样吧，后年，最晚大后年，我们在镇上给公公婆婆买套房子，镇上的生活总比村里要便利。志远，你说对吧？ 果然，两年之后，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是啊，自己的妻子是这个家庭的领路人，而自己也一步不差地按照他的规划去奋斗。可是现在呢，这一切都要变了。先生，先生，打扰一下。一个声音打断了方志远的回忆。方志远抬头看，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拿着手机，笑着看着他。先生，是这样的，我现在在创业，在做自媒体，您看您能帮忙扫一下我的二维码吗？对，我的自媒体平台主要是传播一些正能量的文章。可以。方志远拿出了手机。小伙子走远了，但他那句创业一下下的扣动着方志远的思维。对呀，丢了工作了，老子还可以创业。 到了晚上，除了在陪老婆老妈逛街的毛俊，方志远、老八、陆泽熙和明航就都聚在一块儿了。 陆泽熙拍着方志远的肩膀，这样，你就到医院来跟我干算了。哎，自家兄弟，我能亏待你吗？方志远摇摇头，哼，要想跟你干，还等现在？不是，不是，你几个意思啊？是不是瞧不上我那个医院啊？跟你们说啊，现在那就是女人的钱最好挣了。哎，前几天医院来一富婆，要整全套的，从头到脚，就差眼珠子了。宁康说：“老陆，老陆，咱们先听听志远自己的打算吧。”方志远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想自己干。总之，我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老八问：“那，你想好干什么了吗？”“暂时还没有。”“哎，对了，我辞职的事情，你们可不能往外说啊。这事儿我还没想好怎么告诉宁静呢。”方志远说着，脸上露出了忧色。 这顿饭吃的有些沉闷。 方志远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王秀芬和周子都已经睡下，周宁静正趴着擦地。方志远放下公文包蹲下来，拿过妻子手里的抹布。周宁静柔声道：哎，你累一天了，我来吧。 说得好像你不累似的。 哎，老公，我跟你说啊，麦克打算让我负责一个新的项目。 好事啊，什么项目？ 他呢打算对商场的营管人员进行培训，就这事儿他打算交给我负责。不过我可能得到总部学习半个月。 嗯，我支持你。 我当然知道你会支持我了，可是现在周子不是回来了吗？我这一去就得半个月，家里的事儿你能搞定吗？ 你不相信我？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你能搞定。周宁静带着喜悦站起来去洗抹布了。 方志远看着被妻子擦得锃亮的灰白色的瓷砖，瓷砖上自己的面容清晰可见。这个31岁失了业的男人眉头紧皱，但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慢慢地走向了中年。 周宁静已经从洗手间出来了。老公，你在想什么呢？ 方志远没有吱声。 快去洗洗吧，洗完早点睡啊。 嗯。 哦，对了，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想好怎么庆祝了吗？ 啊，你定吧，我怎么都行。 微信提示音响起，周宁静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几乎同时方志远包里的也响起了同样的声音。周宁静瞥了一眼苦笑，哼，又是三班的同学群，这些家伙大概晚上不睡觉吧，竟在那瞎聊。 方志远划开了手机，点开了群聊。他愣住了。 什么情况啊？ 孩子丢了。 孩子丢了？嗨，现在微信群里这种假消息多了去了，随便找张孩子的照片。 是安文，安文和徐子文的孩子丢了。 闹闹走失的消息是徐子文的父亲告诉安文的，据说程红已经急得发疯，到处去找孩子，徐家二老也是商量了好一会儿才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安文。毕竟从血缘关系的角度，安文才是闹闹的母亲。说起来，执意要把孩子留下是程红的意思，二老心里自有一杆秤的。安文这个人确实不太靠谱，但是闹闹是他亲生的，他以后嫁人也好怎么也好，总不至于太亏欠孩子。至于程红，儿子这么一走，说起来闹闹和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再说了，哪天程红再嫁人有了自己的孩子，还会对闹闹这么好吗？二老都明白，他们总归是要先走一步的，与其把孩子托付给程红，倒不如归还给他的亲妈。 这天晚饭是程红带着闹闹在外面吃的，闹闹吵着要吃肯德基，本来就溺爱他的程红在徐子文走后对他更是有求必应。出去不到半小时，二老就接到了程红的电话，孩子丢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问，程红就把电话挂了。某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二老慌得没了主意，再打程红的电话人直接就不接了，于是通知亲朋报警，又打了个电话给安文。安文也是个遇事就慌的主，幸好刘一思冷静，拿了闹闹的照片做了寻人启事，发微博微信。但是安文哪儿还坐得住啊，他硬是拽着刘一思把半个卯城找了个遍。 三班的微信群里，群主周冲 建议大家一起帮着出去找找。傅丽丽、鲁泽西等人马上响应，于是这帮人开着车星夜赶到了安文所在的位置。等周宁静和方志远赶去和他们会合时，这帮一无所获的人已经聚在派出所里了。不管怎么样，他们俩还是想去看看。徐子文已经没了，要是这孩子再出点什么事，谁的心里都接受不了。 派出所里，安文正抱着百成大哭呢。徐家二老也到了，在几个亲戚的陪伴下，配合着民警的问询，他俩老泪纵横，看着让人心酸。这边厢，陆泽西、老八、明航和毛俊围坐了一堆，打电话的打电话，发微博的发微博。傅丽丽和周冲也没有闲着，两个人都在商量怎么发悬赏的寻人启事了。 一片混乱中，周宁静还是一眼就看到了百成。百成穿了套看似稀松平常的藏青色天鹅绒运动服，长发披洒在脑后，衣袖高高撸起，那对白皙的手腕一边戴着一块小巧的玫瑰金色手表，另一边则套了一只黑发圈。尽管这样，百成站在一堆人中仍旧惹眼。安文挽着百成朝周宁静、方志远走过来，哭着道谢。百成只是轻轻地拍打着安文的背，对这对夫妇报以浅笑。 有消息了，有消息了，喊话的是老八，他挥着手机唯恐别人没有听见。刚刚给他打电话的是童安安，原来童安安看到了老八发的寻人微博，经他的手一转发，很快就有几个粉丝发来了私信，说是在南城区的水井巷里见过这个孩子。 一听说孩子在水井巷，徐家二老傻眼了，陈红的娘家不就在水井巷吗？事不宜迟，这帮人连同着民警直接冲向水井巷。程家二老一开始死活不承认，直到眼尖的安文看到沙发上孩子的鞋，陈红才带着闹闹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安文扑上去就要打陈红，被众人拦住，很快民警就带走了陈红。 闹闹本来倒没什么事，但孩子还小，一看到这个阵仗，呼啦啦来了一大群人，民警还带走了自己的妈妈，立马就哭开了。安文去哄，但孩子根本不认识他，哭得更厉害了。等奶奶去抱，这才止住了哭声，一手指着安文骂他是巫婆。 我是你妈，安文声嘶力竭地喊着，一边喊一边自己先哭开了。孩子跟一只小猛兽似的咬牙切齿道， 你是坏人，你抓走了我妈妈，你们都是坏人。 等徐家二老带着孩子离开，安文还愣在那里发呆。刘易斯和百成要扶安文出去，一直沉默的程家二老这时候说话了。 红红也没恶意，他就是太喜欢这个孩子了。程父一边说一边招呼众人坐下，还给安文倒了杯水。 程母看着安文说，安文呐，孩子，你是叫安文吧？安文木然点头。安文，有件事啊你可能不知道，红红和子文结婚前，他答应过子文的，从今往后他们就只有闹闹一个孩子。其实半年前红红意外怀孕过一次，但她愣是没要啊。听到这儿，安文惶惶抬头，屋子里方志远等人也全都看向了程母。程母继续说道，他们俩刚认识那会儿，闹闹才三个多月吧，红红回来跟我提了这事儿，一开始我也不同意， 这算什么呀？好好的大姑娘，真要嫁过去给人家当后妈？红红自己条件又不差。是，子文这个人是年轻有为，也有钱，但是带着这么个孩子，委屈的还是红红啊。但我看得出来，红红是真喜欢子文，也是真喜欢闹闹。安文呐，我们都知道，红红自己也知道，真的打起官司来，孩子肯定得归你啊。可是这就等于是要了红红的命啊。子文没了，红红难过的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幸好还有个孩子，红红才撑到现在。 你别说了，这于情于理啊，闹闹都应该跟着他亲妈。 可闹闹是我们家女儿一手带大的。安文缓缓站起，朝着程家二老深深鞠了一躬，扭头就跑。刘易斯和百成追了出去。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周宁静在巷口等，方志远到不远处的停车场开车。在经过傅丽丽的豪车的时候，他听到傅丽丽正跟周冲说着什么。 哎，这个项目绝对没问题，我亲自考察过的。你看现在啊，股市低迷，楼市不振，你说你手上捏着那么多钱，你不投资，那不是资源浪费吗？哎，我跟你说呀，紫星国际可是个大公司，人家有自己的交易所。 靠谱吗？我们听着有点悬呢，这个事儿。 要不你怎么就只能搞搞农家乐呢？哎，行了，我呀跟你说不到一块儿，暴发户一个。傅丽丽拉开车门，一眼看到了方志远。傅丽丽只是冲方志远一笑，便上车离去。 方志远问周冲，刚傅丽丽说什么呢？什么投资啊？什么项目啊？周冲苦笑着说，我也没听明白。哎，你说啊，我们这些同学里边现在就属他最有钱了，你说当年还真没看出来。对了，志远，我该回去了。这样啊，过几天呢，我想叫上我们三班的这些同学到我们那个农家乐聚一聚。哎，你跟宁静也得来啊。一定一定。方志远点了点头。 陆泽西车内坐着老八和明航，这三个人离开水井巷后都没有回家，他们聚在卯江边的夜排档撸了一晚上的串儿。因为要开车，陆泽西没喝酒，老八和明航都喝得烂醉。要不是夜排档的老板实在憋不住要打烊了，估计他们俩还得喝。凌晨5点，卯江被那轮日出映得一片绯红， 天光云影，像是误闯了谁的梦境。 子文这辈子值了。说话的是陆泽熙。这两个女人呢，那是真的喜欢他呀。啊，不对，那是爱。哎，我白活了，我真的是白活了。 某城最豪华的 KTV， 刘易斯、安文和百城正从门口走出来。刘易斯看着憔悴的安文，心疼不已。昨晚他们离开水井巷后，安文一路飞车来到了这里。来这之后，安文就一直在唱歌，直到嗓子沙哑到无法发声。刘易斯和百城只能静静地陪着安文，就像刘易斯之前做的一样。徐子文走不出安文的生命，同样安文也走不出他刘易斯的生命，这都是命。安文摁着嗓子努力地想说点什么。 我 刘易斯递过去一瓶已经打开的水。我知道你要干嘛，但在之前呢，你至少先喝点水，吃点东西。 安文点点头，眼里闪动着泪光，轻轻地靠在了刘易斯身上。 我这个决定，希望他是 他是对的啊，他是对的。刘易斯抱住了安文。 百城差不多也猜到了安文的心思，他看着这对相拥着的情侣，又羡慕又无奈。他羡慕安文能有刘易斯的陪伴，却又无奈爱情本就不公，也不知该到何时安文才能够给刘易斯对等的爱。 这天安文带着徐家的二老赶到了派出所，他们商定不对程红做任何的追究。当天的晚上，程红带着闹闹来到了安文的旧时光咖啡馆，两个女人第一次这么平静地对坐着，他们的视线不时被坐在吧台上和刘易斯玩五子棋的闹闹吸引了。 程红一边搓着手一边说，对不起安文，我不该带走闹闹，我当时也是急昏头了，以为把孩子藏起来，假装孩子弄丢了就可以。安文的嗓子还是很沙哑。 啊，你做这事儿我没办法理解，但是啊，我现在能够理解你对子文对闹闹的感情了，所以我决定不和你打官司了。 程红愣住了。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婚姻的，至少在安文看来他不适合。大学毕业之后，安文和徐子文回到了茂城，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给这段漫长的恋爱一个人人想见的大团圆结局了。 两个人先是同居，这事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他们的意思是先把工作解决了再举行婚礼。安母还加了一句，要是有了孩子就大胆生，你们俩养不起我们来养。未曾想安母一语成谶，安文很快就怀孕了。 徐子文一直就没想找工作，他拿着父母准备给他买婚房的钱走上了创业这条路。如今安文有孕，这个婚一定是要结了，于是乎他们的婚礼就显得有些仓促。 婚房安家倒是愿意出的，可是徐子文不乐意了，他不想让人觉得他和安文在一起是因为安家有钱。安文想不明白，却因为腹中的孩子不得不妥协。 仓促的婚礼过后，安文和徐子文仍是租房子住，因为他们俩都不愿意和徐家二老同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才发现彼此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当时正处于创业初期的徐子文非常忙碌，三天两头的在外应酬。读书时代被徐子文宠溺惯了的安文，哪里受得了这种落差呀？ 其实他们俩并没有特别原则性的冲突和矛盾，这要论起来，无非是一些生活琐碎造成的隔阂与误会。积少成多，终于在安文怀孕三个月后彻底的爆发了。 安文责怪徐子文不够顾家，而徐子文则埋怨安文不够体贴，这中间又牵扯进了双方父母，从小两口的争吵演变成了两个家庭的冲突。 他们之间爱情在这个时候已然显得苍白无力了。性格刚烈的安文整个孕期都很焦虑，而徐子文更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生下闹闹后，安文便提出了离婚。 在安文看来，除了分开，当时的他们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谁也不愿意迁就谁，谁也不愿意勉强谁。徐家二老不同意儿子儿媳离婚，除非安文愿意放弃闹闹的抚养权。被困在婚姻里透不过气的安文就这样放弃了他的孩子。 分开后的两个人几乎都在数月后便又有了新欢。那个时候徐子文的公司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一时间徐子文成了某城最被看好的年轻企业家。那看着无所事事的安文呢，则在父母的资助下开了一家咖啡馆。 那段过往的婚姻看起来对双方似乎都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在得知徐子文将和程红结婚后，安文崩溃过一次，以至于大闹他们的婚礼。也就是这个时候，安文才发现徐子文根本没有走出过自己的生活。安文以为那份爱已经消磨殆尽，未曾想只是被繁杂的生活和失控的情绪埋在了内心最深处。安文抬起头看着程红， 程红，我看出来了，闹闹一时半会儿也离不开你。这样吧，孩子的抚养权我愿意暂时让给他的爷爷奶奶，孩子也可以先跟着你。 程红又惊又喜，只是擦眼泪。安文继续用沙哑的声音说着， 你比我年轻，以后你还会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 这时程红想说什么，安文摆手， 你别急着否定，人生很长，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无法预料的，所以我也会和闹闹培养感情，试着让闹闹接受我。 我懂，我都明白，谢谢你，安文。 哎，别谢谢，我呢也不是圣母，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你对闹闹付出了很多，而我呢对孩子始终有亏欠。程红，闹闹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早晚闹闹都会长大成人，会有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我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好好的长大成人，只有这样子文泉下有知才能安心。 说着说着安文也哭了。程红说， 安文，我希望你能够开始新的生活。 你能吗？ 程红摇了摇头，安文想了想，也摇了摇头。 一周之后，某城机场，拖着28寸行李箱的周宁静遇到了同样风尘仆仆的海丽。两个人相视一笑，周宁静是去北京总部学习的，为期半个月，而海丽终于开始了传说中的想走就走的一个人的旅行。第一站他要去的是色达。这个时候方志远的离职手续已经办完了，工作也已经交接完毕了。叶峰和销售部的几个同事一路把他送到了停车场。方志远实在不知道应该跟他们说什么。哎呀，对呀，好好工作啊。 叶峰看着方志远，方总，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以后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干嘛，只要需要我们，我们随叫随到。 方志远看着这个数日前曾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对自己倾诉衷肠的姑娘，一时感慨，但重重地点着头说：“啊，先在这儿谢你们了，行了，就这么着了，好，再见。” 网游《绝地车神》发布会现场，老八、陆泽熙、毛俊、明航坐成一排，老八边上还有个空位子，那是给方志远留着的。本来这天一是要庆祝方志远离职，二是给毛俊送行。毛俊即将要陪胡谷月去上海治病，无奈老八团队研发的新游戏要上线了，这个发布会老八还不能缺席。 陆泽熙一拍大腿，他早就听说了这种发布会是美女如云的，游戏公司肯定会找一堆妹子来吸引人气的，什么网红啊、模特啊、演员啊，好机会啊，要不干脆把发布会也纳入了庆祝的环节吧。方志远进场的时候，开场秀刚刚开始，几个穿着清凉的舞者正伴着劲歌在热舞，另外四个人都没有发现他已经坐下了。方志远看着双目灼灼的陆泽熙，心想，果然是饱暖思淫欲呀。他倒是一直有这种好心情，反观自己如今不知道出路在哪儿，离职的事情也一直没有跟妻子交代，心内只是沉重。 是啊，老八如今也事业有成了，他们五个人，陆泽熙和老八自不必说，毛俊呢，有那么大的家业在，怎么都比自己有底气呀。再看明航，虽然刚从北京回来，据说颇受现在这家广告公司老总的青睐，公司还要给他配专车。方志远这么想着，越发觉得自己前途灰暗，一片惨淡。发布会结束了，陆泽熙正想让老八带到后台，那些妹子的微信他没有要到呢，童安安杀了进来。 八有根， 童安安显得怒气冲冲，虽然代言人我是没选上，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发布会你会带我来参加的。 我刚在门口待了半天，保安愣是没让我进，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气死我了。 老八扶着脑袋，是啊，他确实答应过他要给他弄一张发布会的邀请函的，童安安说了他要借着这个发布会广结人脉的。你看，对不起，你我把这事给忘了。 不行，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我 安安，你看这样啊，这个说法呢老八一定会给你的，我们今天呢还有点急事要处理啊， 要不这样，改天，改天我做东，请你吃顿大餐。陆泽熙说话了。 童安安瞥了陆泽熙一眼。 你谁呀、啊？ 童安安有些警惕地看看老八边上这几个男人。 贵人多忘事啊，我们不是见过吗？上回我们几个这儿吃饭呢，你的前男友。 哦，是你们呀。哎，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老八一定给你个说法。 不是，我问的是后边那句。 我做东，请你吃饭。 这事是吃一顿饭就能解决的吗？ 那就两顿。 机会，你懂吗？多少机会就这样错失了。我们这行你们不懂，这人脉就是最大的资源。我和那些天天上热门的网红有区别吗？ 没有没有，你就是我们认识的最火的网红。 错了，我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有人捧，而我没人捧。 这边童安安和陆泽熙还在你一句我一句的话赶话没完没了呢，老八他们几个早已经从侧门溜了。等童安安回过神来，更是气得直跺脚。 陆泽熙也扛不住了，那什么，那我也先走了啊啊！没想到陆泽熙刚走几步，回头一看，童安安正紧紧地跟着自己呢。陆泽熙无奈，就这样，童安安一直跟着他到了停车场。 停车场内，毛俊、陆泽熙、方志远的车就并排停在一起。老八早就上了方志远的车，在副驾上坐着。车窗开着，他一眼就看到了童安安。 哎，快点，老陆！老八高喊着。 童安安白了老八一眼，一下拉开方志远的车子的后门坐了上去。 老八气呼呼地说：没完了是吧？陆泽熙笑呵呵地把头探进来说：行，这姑娘够臭，跟你有一拼啊。去你的。 什么去你的去我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吃饭，嗨派，怎么开心怎么来。 我刚好也饿了，打算去吃什么呀？ 陆泽熙报了一家餐厅的名字。 哎呀，谁要吃那个呀？我要去菲斯特，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呢。 陆泽熙和老八都看向了方志远。方志远乐了，看我干嘛呀？陆泽熙笑着说：菲斯特，去吗？什么意思啊？我前几天还真的去过一回呢，怎么了？行，那就飞死他。我现在就给百成打电话，让他给我们安排一个包厢。陆泽熙这就开始摸手机了。方志远听到了百成的名字，眉头一动，却还是笑着。走着。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